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 啊，係 啊，鄧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你記唔記得革命嗰個？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敏踩场》。今日系2022年嘅12月8号，咁啊，连续两晚咧就呢、这个，应该听晚好似有世界杯系嘛？凌晨时分定系听日11点冇嘅，应该礼拜六、礼拜先有嘅，应该。咁啊，进入呢、这个吓、啊，即系八强嘅。咁啊，八强，唉，真系16强八场半场和，我晨早买晒噶啦，结果得一场嘅。西班牙嗰場，真係，唉，好彩即係，喂啲上盤好穩陣啊！啲強隊打到即係全部都大炒嘅，大部分非常精彩，非常好睇。其實呢屆世界盃咧，到而家為止，我覺得好睇過上一屆2018年嘅。咁跟住落嚟，真係有場英法大戰喎！你話幾耐未試過有英法大戰啊？你話啊，有場英法大戰，而家就係英國對法國呢場咧，就即係我覺得最值得期待。呢個係11号應該真係呢場波真係最好就睇波，唔好下注。即係我話，即係一定係支持英格蘭。咁但係法國真係好勁噶嘛，係咪？你話即係嗰條僆仔上一屆已經係贏克羅地亞，就真係靠佢嘅，就嗰陣時得19歲，係咪？呢、這個巴比啊，真係勁啊！呢、這個。啊！你睇佢真係佢，喂！佢喺個前喺前鋒，佢真係游刃有餘喎。佢又唔使同你搏命嘅喎，係嘛？好輕鬆咁啊，射入你喎，咁犀利喎！呢個係嘛？咁嗰場葡萄牙，大家睇到嗰場大炒嗰場，大炒呢個瑞士嗰場係嘛？拉莫斯喂，又係21歲呢個好似係喂，今次全部係英雄出少年呢、這個世界盃呢幾個真係耀眼新星。其實都唔新嘅啦，你譬如好似即係法國嗰個巴比10號仔，佢上一屆都打得好好嘅，嗰陣時得19歲係嘛？咁跟住呢個拉莫斯，你睇帽子戲法一個人3球，喂，冇咗 C7 咪可以咁咯，大佬啊，有 C7 有 C 朗喺度，佢就冇可能嘅，大佬幾時輪到佢啊？係咪？呢、这個係咪得人驚啊？呢、这個又係一個10號，一個20號，跟住英國又有2個，一個19歲，一個21歲，又好得人驚嘅咁。即係今次真係英雄出少年。我哋即係廣東人有一句説話叫做咩咧？即係講打功夫啊，拳趴少壯啊，要真係後生嘅就真係，喂你好難頂嘅係嘛？即係好似呢個咁樣拉莫斯冇咗個C7，你睇佢幾犀利係嘛？所以下場都唔好出佢啊，大佬啊，老野菜冇得傾噶啦！你光輝時代已經過咗去，仲有即係佢家可以呢屆打世界盃都已經好即係好叻噶啦，我覺得係咪？咁佢都算係即係足球史上即係其中一個好偉大嘅球員啦，係咪？咁但係唔到你嘅喎，係咪？你年紀一到啊， 就要唞噶啦，係咪？喺邊度都夾硬嚟嘅啫，係咪？你去美斯咁樣，係咪？你打唔出以前嘅水準嘅咧，一定係。咁其實今屆嘅世界盃咧，其實都有啲冷門嘅，啲人會覺得係咪？譬如你意大利連續兩屆入唔到啦，已經係咪？德國連續兩屆分組賽俾人踢出局，係咪？上一屆仲係冠軍，喂，用個冠軍嘅身份入嚟，係咪？都喺分組賽度都俾人踢走，係咪？連續兩屆，所以即係個球員青黃不接啊！都是要靠啲新人嘅，係咪？你話呢啲好似呢幾個咁，我頭先講英國啊、葡萄牙、法國呢幾個，喂，呢啲真係耀眼新星，係咪？有排打添啊，仲要係咪？唉，講起世界盃，即係因為呢輪心情好惡劣。OK， 好在有個世界盃，你明唔明啊？因為夜晚十一點嗰場咧，我就有得睇嘅；三點嗰場我就睇唔到嘅，我哋瞓覺嘅，係咪？即係冇得去捱夜嘅，而家捱唔到嘅，基本上就係、是。咁啊，喂！你睇波，你梗系要下注啦，唔下注又冇咁刺激噶嘛。當然我哋賭得好細，買幾廿蚊係咪啊？一百幾十又買過關，咁咪慢慢睇咯，係咪？輸贏無傷大雅，都係應該要咁先得，係咪？即係冇贏緊嘅波，係咪？點樣叫贏緊啊？贏緊咪好易發達，係咪？你諗都諗唔到，有時啲賽果贏緊喎，真係好似嗰日日本嗰場咁樣，係咪打到咁樣？一 PK 賽一到去射會射十二碼咧，就手騰腳震，係咪？喂，全場都打得好好噶啦，係咪？要即係加時，即係打個一百二十分鐘都打得好好噶，好硬正噶啦，係咪？一到互射十二碼，你就唔夠人哋克羅地亞嗰啲即係老練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咪？驚啊，真係驚！你睇到佢射嘅時候幾緊張，全部俾人捉曬路，俾人撲三球，俾個門將撲咗三球，邊仲有運行啊？射五球冇咗三球，咁你即係輸硬。所以呢啲咧真系唔道理嘅，我话俾你听系嘛，即系等于西班牙都系啫嘛，俾摩洛哥搞掂佢啱啊嘛，系嘛？咁嗰日嗰场波我有睇啊，嗰场就唯一一场半场和咯，中咗咯，系咪？嗰场波我有睇嘅，系咪？摩洛哥同西班牙其实都冇即系冇射门嘅，即系威胁嘅，即系唔得嘅，全部都系，尤其西班牙更加令人哋失望，系嘛？咁好啦，打到要互射十二碼，咁西班牙掛咗啦，就所以波邊有，唉，所以好睇啊，但係係嘛？但係英法咁啊，即係是打一隊冇份入四強噶咯喎，係嘛？即係唔係英國法國噶咯喎，所以嗰場波係睇咯，要唔好賭啦嚇，唉，好咁啊。講完世界盃啲開心嘢，而家又講啲唔開心嘅嘢，係嘛？嗱，有一樣嘢咧，即係我上次我都有同大家講嘅，譬如話有啲，譬如我哋而家咁樣一個禮拜都即係出好多尿片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同其他嗰啲 KOL 就唔同嘅，我哋係一個節目入邊，係嘛？咁又將佢分開四條片，最初分四條片嘅原因咧就係十五分鐘左右一條咧，就可以落兩個 YouTube 嘅廣告左右，你明唔明？咁樣通常都係咁樣，而且啲人睇咧個習慣就係佢冇可能由頭至尾一個鐘頭睇曬啲節目嘅。舊陣時我哋係即係得少數一兩個網台嘅時候咧，我哋啲節目講一個鐘頭，就算睇唔到我的樣子，啲人都會由頭聽到落尾嘅。咁而家佢可能會揀嚟睇嘅，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可能我哋第一節就多啲人睇，跟住第二節遲啲慢慢啲人先重温嘅，你咪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同其他嗰啲嗰啲大佬啊就唔同嘅，即係佢哋巴閉啲，係嘛？佢一條片十零分鐘咁樣，係嘛？咁啊，我就唔係咁，我一個節目嚟嘅，係嘛？咁有四條片。咁而家個做法咧，即係過去呢半年都係有嗰四條片係四個獨立嘅題目嚟嘅，但係就喺一晚嘅節目裏邊，係咪？佢四條片都係獨立嘅，冇即係通常冇連貫性嘅，係咪？咁以前都嘗試過就話。慣咗啦，唔係嘗試就話我第一節講唔曬，我第二節就繼續講嘅，你明唔明啊？咁而家就唔係第一節最多我講超過十五分鐘，係咪？咁但係第二節我就唔會講翻第一節講嗰啲嘢噶啦，係另外一個題目嚟嘅。好似今日我哋講四個題目嘅，第一個題目咧就係要講支聯會呢單官司，即係我就好興嘅，我就排第一。嗱，將佢排第一嘅原因咧，就係希望多啲人睇啊嘛。咁但係呢啲咁嘅即係有關香港而家呢啲咁即係香港逐漸淪陷嘅。呢啲咁嘅新聞咧，即係我哋去分析或者去評論咧，睇嘅人相對係比較少嘅。 即係啲人，譬如香港啲黃絲，係嘛？佢係唔會睇我哋呢啲比較偏激嘅嘢，佢認為偏激嘅嗰個言論嘅節目嘅，係嘛？又驚死啦，係嘛？但係我咧就一定要講，因為我去睇曬其他嗰啲人，即係我睇佢題目咧，即係佢哋喺呢方面咧着墨唔多嘅啊。咁可能有好多原因啦。咁我哋又唔可以去即係研究分析點解佢哋唔講啦，係咪？咁我就一定要講嘅，係嘛？今日先有個好資深嘅新聞從業員咧，即係佢好關心香港嗰個司法制度。咁佢人啊唔喺香港嘅，而家又係咁啊。咁佢就提醒我，佢話：鬱文你一定要講嘅，係咪？因為而家冇乜人講呢啲嘅，係咪？咁但係大家對於香港個司法制度嘅淪陷，或者司法機構已經淪為呢一個極權統治嘅工具，已經麻木咗嘅。但係有好多嘢你唔講，咁大家慢慢就會忘記。嗱，好似支聯會呢單嘢，喂，由1989年成立到而家30多年，係咪？喂！是因为国安法出了之后就被迫解散，是吧？都超过30年在香港。而这30年尽管他们到最后后期，即是早几年我们都对他那个即是行礼如那种即是六四烛光晚会呢，就即是有不同的意见，是吧？成日都是这样变成一种套版。没什么变化。喂，我们要立足在香港，是吧？因为大陆在1989年，喂，你是开坦克车入去北京，是不是枪杀手无寸铁的那些抗议的学生和市民，大佬，这个是一个屠杀来的嘛，是六四屠城来的嘛，六四惨案来的嘛，是不是？喂，这笔账是迟早要算的，大佬，是不是？你由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都可能算不到，但始终有一日这一笔账都要跟你计数的嘛，是不是？但无论怎么好，这个烛光晚会第一就是说，就是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有那个正面 的那个意义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对于这些大中华交或者这些民主回归派，是吧？他爱国爱民香港精神都曾经作为这个支联会的口号的，那你说是很猛整啊。当我本土派兴起的时候，他们那一年去搞这个支联会搞这个就是悼念六四的晚会或者这个游行，他说喂，六四晚会烛光晚会之前一定例有一个游行的，是吧？那个诉求是什么？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于是引起本土派的极端不满，是吧？所以我在立法会我都骂他们的，是吧？那跟着我们自己搞了个在天星码头的就是香港人的六四晚会，是吧？就是站在香港的本位推动本土民权运动的立场，大家可以上网看到这些片的，是吧？这些都是历史来的，是吧？我们对支联会纵使它的路线，是吧？或者它慢慢制式的这种即是悼念的方式，是吧？那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喂，它在香港是在89年跨越到1997，是吧？年年六四都办这个烛光晚会的，是吧？到2019年那年都还有，是吧？2019年好像还有，2020年71就没了，是吧？71又不准游行，2019年都好像没了。哎，跟着我都记到真系乱晒，系嘛？咁就因为反送中运动，再加上呢、这、一个即系2020年，佢就用呢一个所谓疫情嚟做借口，就唔俾你喺维园聚集，系嘛？咁啊，因为2020年7月，咁啊2020年嘅年头就应该烛光晚会啦，系咪？咁跟住落嚟就几年都冇得办啦，系咪？跟住落嚟就将佢变成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组织。咁你話呢種變化，喂，都係喺呢一個所謂即係主權移交之後，係咪？你支聯會都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咪？都係有嗰幾大訴求嘅啦嘛，結束一黨專政，平九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係咪？都係嗰啲咁嘅訴求，話釋放民運人士，追究屠城責任，係咪？五大工作綱領添啊，唔係淨係口號啊，係咪？喂，1989年5月21日，即系因为支持呢一个八九民运，咁然后即系喂成立嘅，系嘛？嗰阵时最早有份提倡搞呢个支联会嘅，就郑经翰都有份，系嘛？ 咁嗰陣時，所有民主派啊，都喺呢一個支聯會嘅旗幟底下，係嘛？因為其實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喂，同民同呢一個教協係咪？屌你！即係民主黨，喂，基本上係成個泛民主派嘅一個即係老實講，如果支聯會冇支聯會，咁點會有民主黨咧？冇支聯會又冇港同盟，冇港同盟冇民主黨，唔係就是、因為關心即係、就是、中國嗰、那個即係、就是、民主發展，其實都冇民主發展啦，係咪？就係、是、因為六四，係咪？咁講句難聽啲，你就食人血饅頭，跟住即係九一年開始有選舉嘅時候，有直選嘅時候，就港同盟大勝，民主派大勝，係咪？九五年嗰次主權移交之前嗰次選舉，民主黨大勝，民主派大勝，係咪？一路咁樣落嚟，都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民主黨，因為有支聯會啦，有教協啦，係咪？咁佢都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推動香港民主運動嘅旗手嚟噶嘛，係咪？咁大家點會諗到？喂，呢、這個所謂港區國安法出嚟，喂，民主黨而家雖然未解散，但係醫翻都嘥藥費啦，而家等於喺即係。就 ICU 啫嘛，係咪嘥氣？公民黨乾脆解散添，係咪？成個所謂泛民主派已經土崩瓦解，就係因為而家係極權統治。嗱，我哋又冇得怪佢嘅，我哋又冇得話你要去做英雄啊，做烈士冇可能，我冇可能要求佢咁噶嘛，係咪？即係我成日講就係哀驚勿喜對於佢哋嘅遭遇。但係你睇下而家支聯會呢一件案擺上法庭嘅時候，你突顯咗嗰啲即係所謂一個律政司。一个法庭嗰种不堪，个不堪咪在于你完全将过去即系香港嗰个法治嘅精神、嗰个司法制度完全推翻嘅。咁啊，第一普通法精神荡然无存，系咪？譬如李卓人向高院申请保释，被拒，系咪？咁我哋睇下。即是控辯雙方的理由，到最後法庭是接受控方那個看法。喂，你將它做一個對比看完之後，你就覺得真的香港還有什麼法治，老實說，是吧？一個愛國愛民的支聯會就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頭頭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是吧？做過主席的何俊仁，是吧？幾個頭，即是頭面人物全部就告呢一條國安法嘅重罪，咁啊，何俊仁就有得擔保，係嘛？好啦，然後呢、這個支聯會咧就已經要由破產管理處委派法律代表嘅支聯會都冇咗啦，已經係咪？咁啊，支聯會仲剩嗰嚿錢都可能咩？即係去咗邊咧？而家係咪充公咗咧？係嘛？講翻李卓人。早前咧就已經係被檢控嗰啲非法集結啊，參加未經批准集會啊啦。嗱，呢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就是、因為你支聯會就被視為係一個即係、就是、違反國安法嘅組織。咁國安法2020年7月1日頒布施行嘅，佢就認為你2020年7月1日之後都有活動，係咪？咁其實就係、是。追溯前面嘅啫喎，老實講，個法官攞結束一黨專政嚟講都夠膽死嘅，係咪？咁係即係冇得擔保嘅理由係咩咧？咁、那個法官咧就話咧，考慮到呢、這、一個即係聽取呢個陳詞之後啦，由呢個國安法指定法官嚟嘅，係嘛？咁就即係聽咗控辯雙方個講法之後，咁、那個法官就認為咧，即係李卓人已經賣咗樓，啊妻女亦已離港，咁話佢有多項案底，呢、這個案底就係會去遊行啫，係嘛？就係嗰啲參加未經批准集會啫，你唔俾不反對通知書佢，咁嗰個你就列為非法集會，咁啊非法集結，跟住參加未經批准集會，係嘛？最過分嘅就話佢有好多案底啊咁，喂嗰啲就係佢係和理非嘅呢一啲遊行活動，過去都係咁樣行嘅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嘛？咁就話咧，佢喺保釋期間裏犯案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 嗰陣時佢有啲相關案件保釋期間，咁跟住佢哋支聯會都有活動，個意思係咁講，就係咁。所以佢即係唔俾佢保釋，呢個係一個理由，係咪？即係你保釋期間你都有犯案啦，咁樣即係上次嗰啲啊，嗰啲案件啦，係嘛？咁佢面對嘅罪名，一旦罪成就會面對長期監禁，最後就拒絕佢嘅保釋。哇！大佬你都未審，點樣長期監禁啫？大佬啊，係咪啊？喂，唔係無罪推定嘅咩？係咪？講乜嘢喺度？呢個法官大佬，所以做德國安法指定法官嗰啲人都係腦袋都有問題喎，真係你歸曬邊嘅而家係？好啦，咁、那個資深大律師陳正龍咧，就即係今日朝頭早同李卓人申請保釋，就佢嗰個講法就話佢多年爭取改善工人權益，係嘛？咁又遞咗好多封信，呢啲信啊包括即係前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咁呢個咧係即係近時會點嘅主席嚟嘅，咁又做過民主黨副主席嘅，又做過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嘅，係咪？咁後來就因為啊，即係梁振英上台之後咧，佢官都有得做啦，係嘛？咁我不嬲對會點咧都係即係打個問號㗎啦，係咪？咁啊，前公民黨嘅主席余若薇啊，仲有職工盟前會長劉千石同埋呢一個建制派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咧，被認為建制派嘅石禮謙都有信件係嘛？即係希望俾法官即係酌情考慮俾佢保釋係嘛？咁呢啲信件咧嚟自不同嘅政治光譜，其中張炳良信件就話李卓人一直都係參與工人運動，亦都唔會反中係嘛？咁呢四個被告咧就包括咩咧？其實你將成個支聯會炒起佢，喂已經解散咗個支聯會，大佬，咁你都要揾呢三個人，一個李卓人，一個何俊仁，一個周幸彤，係嘛？都要告到佢坐監為止。嗱呢啲一定定罪嘅，基本上係你睇個法官講嘢就知啦，係咪？佢要面對長期監禁嘅將來會咁，喂大佬你都未審，好過分嘅呢啲係，即係律政司又係咁。是吧？咁啲法官又係咁，咁佢話佢賣樓，咁嗰個律師即係嗰個代表李卓人嘅律師就講咩咧？佢話喂，佢要一千萬買咗間屋一千萬，買咗間屋一千萬咧，扣埋嗰啲按揭咧，就得翻三嚿幾，就俾咗個老婆，係咪？咁都要安家噶，係咪？咁佢自己銀行剩翻100萬。咁打官司唔使錢啊，係咪？咁佢點走啊？係咪？咁而家仲要喂，如果佢保釋嘅話，咁你可能佢而家提個保釋條件係50萬現金，係咪？就從兩個人士擔保各20萬，係咪？咁啊，仲要承諾唔會危害公安，係咪？希望法庭就批准佢保釋，咁結果法官嘅講法就係佢有潛逃嘅可能性。屌你真係，屌你 passport 都收咗佢啦，潛逃真係坐船偷渡嚇、啊。即係你睇到呢單案咧，即係你會認為香港仲好似以前咁樣有法治咧，咁你嘅腦袋就好有問題㗎啦。咁我哋一定要攞出嚟講嘅，係咪？不但止攞出嚟講，我仲要整理呢啲資料。摆喺度，系咪？我死捻咗，我就俾我啲后人 ，OK？ 或者俾啲即系有心人，第日纽伦堡审判嘅时候咧，你呢班有份嘅检控嘅人员，法庭呢啲法官全部都有罪。讲完 ，OK？ 嗱，另外周幸彤，嗱呢个就真系好够扑嘅。老实讲，佢由低温开始，佢已经系要同你公民抗命，同埋法庭自辩，系咪？咁你睇下呢一個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同呢個支聯會前副主席周幸彤係咪？大家就嗰個所謂即係自辯嘅問題嗰個層次，你又睇到喂啲控方幾咁荒謬係咪？咁呢個國安處舊年咧就話有理由相信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咁呢個就已經好離譜噶啦！點解外國代理人嘅幾十年喺香港係咪啊？愛國愛港愛國愛民，屌你香港精神都講得出啦，已經係咪？成班人冇一個反中嘅係咪？喂，就算 九七之前香港新华社即是而家嘅中联办都唔认为司徒华系反中噶啦，系咪啊？司徒华死之前都仲系支联会主席啊嘛，系佢死咗之后先至系何俊仁又做过，李卓人又做过咁啫嘛，系咪？嗰班常委全部都系唔系立法会议员就系咩？除咗一个即系梁国雄又系立法会议员，个民主党民主党占几个喺度啦，系咪？嗰啲边系反中啫？你话俾我听，嗰啲点会颠覆国家政权呢？喂，真系冤枉噶嘛？呢个真系呢个政治审判，呢个冤狱嚟嘅，大佬。当时就要求七个支联会常委提交资料，就被拒，咁啊解散咗个支联会全副主席周恒同三人就否认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咁就俾呢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咧就主任裁判官嚟嘅，亦都系罗德全裁定表证成立。咁啊，早两日咧，西九龙法院就即系继续审，系嘛？咁周幸同作供嘅时候就话，支联会一直系为中国民主同香港嘅自由活动，何解系外国利益咧？系咩？咁啊，处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其后进行盘问，就质疑周幸同可以用流利英语进行审讯，就刻意选择以广东话作供，系有意藉翻译不准确建立日后上诉的理据，及刻意让在场人士听到及报道其政治主张，令审讯变得政治化。喂，这个世界有这么荒谬的讲法的吗？香港喂，那个法庭审判是相遇的，是吧？我们打过官司的人很清楚，你可以在法庭里面大家讲点数，是吧？我这个是要用中文审判的，用中文审判咯，用英语审判咪英语审判咯，系咪？你有 SI 噶嘛？咁你而家话嗰啲 SI 会翻译错误，俾佢上诉可以做理据喎，咁都噏得出喎，大佬。喂，呢条友真系，喂，你都系律师嚟噶嘛，大佬啱唔啱啊？你读史片噶嘛，读法律系咪？唔可以用中文自辩嘅，唔可以用中文作供嘅。喂，香港而家相约介绍只系英文，然后你要找翻译，即时传译又译做中文，系咪？译做越南话又有，系咪？译做泰文又有，译做潮州话又有，系咪？好巴闭噶，啲法庭即时传译，系咪？有啲人专听潮州话嚟翻译翻做广东话，或者翻译翻英文嘅，系咪？有啲人讲越南文都得嘅，系咪？咁呢啲案件如果牵涉到，喂，有呢啲咁嘅外语嘅话，咁佢一定系要有翻译噶啦，不嬲都系相遇，以英文为主，就算九七年之后都系。而家你全部将佢变晒中文啦，系咪？所以而家立法会立法就系我哋以前喺立法会成日讲噶嘛，系咪？你用英文去草拟法律，然后硬译中文，系咁样嘅。你而家就话，喂，刻意用广东话作供。就有意直翻译不准确建立日后上诉的理据，同埋刻意让在场人士听到同埋报道佢嘅政治主张。咁佢讲英文，佢就唔会识报道嘅政治主张。啊，屌你真系！喂，呢条友根本个脑筋有问题啊！屌你送佢，喂，屌即系送佢去青山啦，大佬，应该去睇精神科医生噶嘛，啱唔啱啊？喂，如果你法庭都可以接受一个喂。怀疑精神失常，屌你思觉失调嘅，即系检控专员，你可以听佢讲嘅，真系大镬啊！哦，佢用英文讲嘅，系俾佢可以用流利英语作供，咁佢都可以表达佢政治主张，佢都可以话支联会一直系为中国民主同香港自由活动，佢用英文讲啫嘛，系咪？咁然后在场啲记者唔识听英文啊，系咪？翻去唔使翻译啊？写稿唔系写要写中文出嚟啊？我屌你系咪白痴嚟噶？呢啲系咪？好啦，如果佢唔系白痴，佢唔系精神有问题，屌就系你根本就系一个法盲。再具体啲讲，呢个系政治审判，你就系要佢死，你就系要定佢罪，系咪？我唔讲，冇人讲嘅，阿辉。所以希望大家將我呢段影片分享出去啦，係咪？咁驚死就唔好分享啦，係咪？有啲人驚死噶嘛，係咪？咁分享都有罪啊，係嘛？唉，真係。 我唔會話啊冇眼睇嘅，唉唔講啊，我都係要講，係咪？你呢一個咁嘅刑事助即係啊助理檢控專員張卓勤，你都係一個律師嚟嘅，你拍埋呢一個周恆同律師拍埋兩個比較，佢比你高大得多，你係一個小丑嚟嘅，休息陣。